在太阳节之际，正在我国访问的尼泊尔联合民族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孟加拉国民族党代表团和意大利议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和他的一行，14号访问了万景台，还参观朝鲜革命博物馆了。